准备好迎接屁屁的点点点了吗？ 你这么兴奋，表示超屁哦！ 耶、火力全开！Boogie boogie， Vanessa 吴建豪的新歌 Boogie， 12:06，欢迎来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来到了12月2号星期五的凌晨，有鉴于呢啊，如果你就是有固定收听青春点点，昨天的时候玛丽最后说了一个结语， 因为这礼拜从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二到礼拜三，我觉得每一天我们聊的话题都 蛮成人的。 对，已经不只是成人， 蛮认真严肃， 也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很沉重。嗯，所以我想说不能让这个氛围维持一整个礼拜。嗯嗯嗯，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很屁的一集。我的屁不是那个 peace and love， 不是，对啊， peace and love 是哪一部日剧你还记得吗？ peace and love， 你说 刚那个口号吗？ 对啊， 有这个口号， 有啊。 peace， 不是啊，是 peace and love， 有这个，这不是下班女人会讲的、哦、 不是，有日剧里面 有，我有 看过吗？有 peace and love， peace and love 还是一家事务所 legal high 哦， 对啊， 谁在讲 peace and love？ 哦，你说里面那个 对甄芳达那个啊， 他后来演了什么女主角啊？ 本达珍 Honda Jane， 他后来演什么女主角？我觉得他非常可爱，他就是那个啊， 谁 重版出来的女主角吧？ 嘿，海妹重版出来我没看啊。 哦、oh， 欸，好像是哦。嗯 嗯，甘乃希，甘乃希 愤怒的重版出来啊？什么？ 这有什么好愤怒的？ 我根本就没有看啦。好啦，那所以今天要做的很屁的一集啊，很屁的一集，不是 peace 的屁，是真正屁的屁。 我们要屁嗨一下， 我们需要屁嗨市场。嗯，我们需要屁回来， 我们需要今天的屁火力全开。 今天12月2号有生日寿星屁屁的洛杉矶奶油师， 他没有叫屁屁吧？ 今天呢是我的生日，我的先生也是11月22号生的伟人哦。哇希望新的一年家人跟自己身体健康，请马克说 You're awesome， 祝我生日快乐，谢谢 You're awesome 奶油师，你这个屁奶油。 飞碟随堂考，考试啦！ 对，虽然是屁屁的节目，我们还是要把考试给考完。 该做的还是要做。 一开始的艾蜜莉三代， 请问， 艾蜜莉三代最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呢？答对的话，要给你天使蜜蜂罐，可以把你的屁蜜蜂起来。 你要盖得很快啊！ 0223639955 0223639955 还是今天飞碟水上考我们 bonus， 我们先装马克屁进去。所以你领到的不只是艾蜜莉山代送你的天使蜜蜂罐，还 bonus 里面有欧马克的屁，你确定你要你再打他进来。 Oh, baby, I'm not made of stone. forget our times together. Like the time laid in bed when you said it's forever, baby. I can't explain no more. Baby, I'm not made of stuff in water. Oh, loving you the way I do, it hurts. When all that's left to do is fall, it burns. Oh, baby, I'm not made of stuff, it hurts. 0223639955 0223639955，究竟刚刚这首 Hurts 来自于 Emily Sandé 艾蜜莉山黛，艾蜜莉山黛的这首。 再念一次那个英文，它是英文吗？ 还是我觉得要念这个不确定的英文，我们都需要找那个 在不确定的 名字 里还有什么。 实际上到底要怎么念艾蜜莉山黛呢？ 谁可以告诉我们？ 谁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呢？很棒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网络，我们有 YouTube， 所以搜寻 YouTube 就可以知道艾蜜莉山黛要怎么念了。 艾蜜莉应该就是念 Emily 没有错， 应该吧？ 重点是山黛不好念， 到底是山黛还是圣黛呢？ 圣黛、圣黛、双黛、三黛、三黛、三黛。 好啊，我们现在可以先接电话，看有没有人知道他的专辑名称。 嗨，你好。哎，怎么那么不凑巧？怎么那么可怜？我说我啦。你好，嗨， 都挂掉了， 你就丢狗语言，我吃你你就挂，我吃你你就挂。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很想要蜜蜂袋嘛， 他只是想要玩这个 coding 游戏而已啊。 那他玩到了啊，我知道他今天是不是就在，他已经进入到那个屁灵魂的那个， 太快了， 他已经进入到今晚的主题了。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屁青春543呢。嗨，你好。 喂，你好， 请问你是 绿茶？ 绿茶，我很好奇，你愿意接受一个天使蜜蜂罐里面还有我们偷？ 我在想前面的事是挂掉，都是因为不想要有屁啊。 但是如果那个有屁，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会先让它那个 散热散掉。 对， 所以你打开的时候会先让它这样旁边吹风一下。 你不会好奇？人好奇就会想要闻一下吧？你会想说？ 对啊，欧马克的屁耶？ 不是，不是。是我想说哪一个节目主持人真的这么无聊，他真的要先把罐子打开然后先塞屁进去。 就我不信他塞进去。 对，我不信这两个人会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会做，但是我不会闻。 绿茶，你知道他的专辑名称吗？ 不朽天使。 哇哦， 恭喜你答对了，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 我们来听听艾蜜莉山黛。我希望这个有 For Dodger, we met her yesterda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tudio. Heather B, what you think? Nice, man. Such a... 太小声了，搞什么啊？ 为什么只有一边？ 对啊，让我重新再来一次。 Man, such a refreshing, young artist, educated, you know, full of hope, and spoke her existence right here into this show. Yes, she did. She said she willed herself here.And that happens a lot sometimes with young artists. I like meeting them too when they're fresh, Heather B. Yeah. And like our guest today, I had a chance to meet her years ago. She probably don't remember it. I know she doesn't because she's looking at me like, I'm going to put the pieces of the puzzle together. And, this was before she performed for the president and, you know, at the, you know, she's performed at the Olympics and she's done all these great things. But,one of her first performances, I'm not sure if it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definitely was for MTV, took place years ago. It's not clicking to you, huh? I remember meeting you, but I just don't remember what I was doing. Okay, good, good. By the way, my name is Sway Emily. Yeah, I know. You know what? Good to meet you. Emily Sande is here, ladies and gentlemen. Emily Sande. Emily Sande is here. Okay, 我们现在知道她叫做艾米丽·山黛。Emily Sande. Sande. 音乐全主打。 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两亿人次数位点击，打破首周串流记录。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Starboy》，新闻人物。 Another fall, took the year like a bandit. Bought mama a crib and a brand new wagon. Now she hit the grocery shop looking lavish. Star Trek roof in the Wraith of Khan. Girls get loose when they hear the song. 100 on the dash, get me close to God. We don't pray for love, we just pray for cars.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of table cut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Then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the shade. Switch out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I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kill anything. Look what you got.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数位专辑最高销售。这个时代的 NJ 音乐魔人 Weekend， 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春晖网络的春仙，好消息报你知，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抽抽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农行，02-2792-5444，2792-5444。 迷幻而温暖的电器组合。Nightkeepers 守夜人，首张专辑《永夜岛》，失眠主打《间谍的名字》，12月2日陪你不睡。 我是卢凯彤。 怎么可以这样啊？12点19分，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我很 不要，你不要在那边屁哦。 我真的很不开心。我花了十几分钟玩一个游戏，不过就是想要收集一些那个特殊的糖果，然后我就可以领到一个奖品。结果你最后领完了以后，收集完后告诉我不能领。 No internet connection was foun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对啊， 我现在就算想要帮你连上脸书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办法，就是连不上。 为什么没有网路？ 我还是有 WiFi 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网路。你赶快说今天你期待的屁主题是。 哦，没有啊，我今天没有期待任何屁主题，我只是说我可以示范一下屁主题是怎么 样 打电话进来，我可以示范一下，因为现在都没有人要打电话啊。 那你要示范打电话？ 我可以示范打电话，我可以示范打电话。 所以是我要接你电话咯。 Yep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五四三，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细沙。 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今晚的第一个段落，屁灵魂精选歌单由 Mary Wu。 谁傻？ 为您送上，为您提供。 哎，这是现在年轻人最爱的耶！ 爱死了！啊啊啊！心里的狂想、理想、妄想，开放直播。我不想要淘汰，所以都不退缩。Yeah， 我只想要认同，其他的 let go。 重要的元素就是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anyone，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我只管我自己，我只关心我自己。There's only one person I care about in this world， 那就是 me myself and I。 我看到这么多屁现在打，我觉得很开心。 是的，喜欢屁灵魂回到07年点点点的感觉吗？ 哦，你要回到当年也不容易，你不要再说什么我们变了，你自己回得去吗你？ 哎，有没有？还是这应该要在明年1月23号的时候做？有没有？就是那个当时15岁的你，然后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听。 对啊，你可以回到你15岁打电话的状态吗？妹妹。 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麦克。 我们一直都有人接啊。 我们现在有人接啦，我们现在有电话了。嗨，你好哦。 嗨， 你好。 我是廖廖霞。 赖尿虾，请你关一下你的收音机哦。 好啊，等一下哦。OK， 关了。 OK， 关了。 赖尿虾要跟我们说什么啊？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是要很屁的一集哦。 很屁的一集，可是我想要报告一下我的近况哎。 什么近况？ 啊，我最近期中考考了班上第四名啊。 啊，好屁哦！ 我觉得蛮不错的，你今天有符合主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第四名到底是你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就是有点不满意，因为我想要考前三名拿个奖状回家。 好讨厌哦。 你平常都是可以拿前三名的吗？ 平常没有啊，就这次考的特别简单，让我逮到这个机会。 现在的人还有在收集奖状哦？ 没有啊，就想要趁这个机会拿上奖状这样。 好，可是这个第四名已经是赛道了，你还想要更好，你这个人不就是太贪心吗？ 对啊， 你如果平常就是哦，我都是拿第一名、第二名，然后考到第四名，我觉得哦，的确不开心。那平常你平常都第几名？ 你考就前十名啊。 哦，好呀， 已经进步很多了耶！你好逼自己哦。 还是恭喜你啊，赖鸟侠。 对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也蛮嗨的，就是那个哎，我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校庆有歌唱比赛啊，然后我们上午班只开放4-5个名额可以进复赛，然后我也进去了。 你唱什么歌？ 唱那个《爱如潮水》， 我听听看。 我再也不愿啊，不是我唱， 不是了，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像会唱《爱如潮水》， 是吗？ 还是你唱歌跟讲话是完全不同的声音？ 是不一样啊。 信哲来一下。 等一下哦，你要唱《爱如潮水》是不是？ 对啊， 你待会就直接从那个副歌开始就可以了吧？ 啊，不能从不愿你为谁 是吧？我想要唱起既然爱了就 还没开始，还没 Q 是吧？ 请开始。 好，既然爱了就不后悔。 等一下放感情。 好，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等一下，等一下，再软一点。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哦，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我们请我们的超级评审史王马克，史王马克，史王评审有什么建议或是评语要给的吗？ 我觉得赖尿家呢，就是你们的学校是不是一个即将要废校的学校，然后可能你们班上也只有10个人这样子 啊？ 听不到谁说什么。 我非常非常喜欢赖尿家在中间那个哇哦，那是本就是这一次比赛当中的亮点，实在是太棒了，我要再给你一个掌声。 谢谢。 我觉得你的勇气非常的棒。 没有，他进复赛耶。 对啊，而且我觉得刚刚给了2次建议，他第三次开始唱的比前2个很好很多耶。 你们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是清唱是不是？ 对啊。 哦，好哦，那祝你马到成功。 去吧 去吧，我要进决赛。 好哦，拜拜赖尿香。 好，谢谢， 拜拜。哦哦， Break it down, baby. 12:28, 0223639955, 0223639955, 啊，屁灵魂只是昙花一现，你以为可以持续吗？啊， 怎么会这样？ 5分钟都不到就原形毕露了。 屁屁们， 嗨，你好。 Hello, 马克，我是主持人，晚安。 嘿、hey ， 沉默了3个礼拜，我又回来了。我 你是 综合的小刘。 小刘你好。 我想唱一首歌。 你也要唱歌哦？ 对， 小刘也要唱歌是不是？小刘要唱什么歌？ 你不要是要唱诗歌吧？ 今天要换了。 今天不唱诗歌，今天唱什么？ 风雨凄伤河东。 这是什么军歌哦？ 每天早上要唱的。 每天早上要唱军歌哦？ 之前。 为什么？ 陆军官校毕业的。 你陆军官校毕业，那之前是20年前吧？ 离现在还没有那么久。 好，你要唱军歌是不是？ 还是唱完了？ 没有啊，风云起山河动。 那我可以唱那个民歌吗？ 1、2、3， 然后我在医院也得了一个奖状。 哎、欸，等一下， 不是你不是要唱歌吗？ 你不要唱歌，哎、欸，我发口令，你们不跟着唱是怎样？ 要唱本 陆军官校毕业，你到底会不会啊？ 军歌是风云起山河动，黄埔建军成雌雄。我们精神真是龙精神海浪，哎，不是，后面有点 忘记。你很敷衍，你这样不会被班长电到爆吗？ 我是在机关，所以只有做到排长，然后就到升到上面，没有去升到校官。 嗯， 然后因为想念护士，所以住了3个礼拜，帮护士的忙，没有奖状。 想念护士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好好， 对，然后， 哎，你的军旅生涯好吗？你的军旅生涯没有被长官电到爆、啊？ 还好啦。 所以其实当兵这个环境是适合你的。 我 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想要进来进不来，因为待遇很好。 嗯， 然后现在是在做保全嘛。 嗯， 对啊，然后目前是在休息状态。 好，再会了，小刘。 然后我得了今年得了你们飞碟的三个礼物，但是最遗憾的是没有知道蓝白地，但是留有口译到你们节目。 天哪，好， 再会了，小刘。 好，拜 拜。 拜 拜。 屁灵魂们，听到刚刚这两通电话，你觉得你比他们更屁吗 ？Come on！ 你们还在等什么？我们在等你。We are hiring. We are waiting for you for your P. 02236399555。 嗯嗯。 观众忍无可忍的在躁动，谁都看得出你眼中，哈，都出来的温柔。浪漫不能太缓慢，要冲动。手勾着头拖太久，放开心里两只手。全世界的尽头，尽力的假动作，快跟我热吻罢了，微信去转播。想问你，你在等什么？不爱我，你要做什么？你只要多犹豫一分钟，一定就把我错过。说你在等什么？要结果就别说如果，你只要忠于自己的爱上我，不用想太多。倒数比心跳还快，像敲钟，时间拉警报，谁能够从中无动于衷？寂寞追逐着你，我快挣脱你手中无形的枷锁，收获最痛快的自由。全世界的尽头，尽力的假动作，快跟我的吻罢了，微信去转播。 在等什么？嗨，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你？ 台北的小林。 小林，我感觉到你跃跃欲试的感觉。 没有，因为等非常久，一直没有人接。 小林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屁的事情是不是？ 是。 你 是要讲真的屁是不是？ 不是真的屁，假的。是屁事没错。 好，请说。 我女儿考上自由班。 嗯。 对，我非常的开心，因为她。完全没有练习过任何的考卷。 等一下，等一下， 这哪是屁？ 有有有有有有 有，后面有屁。 他重点在后面，你有听到吗？ 他完全没有练习过任何的试卷什么的。 你就只是来 Dan 而已啊！ 这不就是屁吗？ 这不就是屁吗？这就是屁的精神啊！没错， 谢谢。 超 Dan， 这就是屁的精神。 我只是出事而已啦，没有什么好屁的。不过还是屁啊！ 好讨厌哦！啊，过出事而已啦，还没有。 哎、欸，女儿几岁啊？恋爱几岁？ 小学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所以那个过初试，然后之后还要再考复试吗？ 对。 可是小学三年级去念资优班是会？ 是他那种是我们政府举办的啦， 嗯， 就是说一个每个区域会有设定一个学校出来， 嗯， 然后你的年级，比如说二升三，三升四这样， 嗯， 那如果你有通过，就全部合在一起上课，你要必须要转学， 嗯嗯 嗯， 嗯， 对，是这样而已。 哦，所以听起来好像真的蛮厉害的。 嗯， 不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那时候带他去考试的时候嘛， 嗯， 现场我只跟他说，考试重点要记住，第一个要写名字，第二个不要睡着。 嗯， 那我发现其他小朋友都在那边看那些考古题，好辛苦哦。 嗯 嗯， 嗯， 好讨厌哦。 但实际上真的是啊，你看考古题考出来，那 就假 资优啊，不是真资优，补习出来是什么资优？ 所以小林的女儿是。真资优？ 当然没有啦，就出世而已嘛。 天生丽质，天生神力，天才儿童， 可能跟遗传有关啦。 I like you， 小林，你太棒了。 嗯， 感谢你，恭喜， 谢谢你们。我最近开始都听你们的，我觉得你们两个超可爱的。 感谢你，小梅，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新加入就可以掌握到精髓，跟遗传有关吧？ 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同温层，所以他知道我们在干嘛。啊，没有啦，应该跟遗传有关。02-2363-9955，12:37。 喂，你马克，你好。 你好啊。 我很讨厌在用心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讲屁话。 大概就是像我们接 calling 也 是 接到跟主题不太明确的感觉是一 样的。吓死我了！ 还有在法会哦，还要讲屁话。法会要用心念经。 好， 念经的用心念经， 好， 不要乱念哦。 好好，没有问题。 我的右手边哦，在睡觉。 嘿嘿嘿。 今天又是两个人要一本书在念。 好， 没问题，没问题。 好， 间谍放送。金曲制造机 Bruno Mars。Bruno Mars.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baby? It's warming up. Seems like you're ready for more. Let's just kiss till we're naked. Ooh, Versace on the floor.都在的火星人布鲁诺最新专辑24K 魔幻华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他是方玲，他也是方玲。201612月24，方玲想念菲菲，让爱飞翔演唱会购票，请上网查询年代售票系统或洽四大超商。全新 EP 发售中。 狂放奔驰，完美脱逃，华语音乐新指标魏如萱《末路狂花》，通路语电台十大排行总冠军。3月11号高雄巨蛋演唱会门票现正狂卖中。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车外的你 You are follow。 12:40的青春点点点，有鉴于这个礼拜我们讲了很多很严肃的话题，很震惊的事情，今晚的青春点点要回复到很屁的青春点点，欢迎你很屁的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屁事迹， 没有极限， 0223639955 0223639955，欢迎你，嗨 ，Hello， 你是谁？ 我是伟伟。 伟伟你好， 嗨，你好， 伟伟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屁事迹呢？ 其实我刚刚在电话其实是打不通，我挂掉本来想要放弃，结果我又想说好吧，无聊再打打看，因为我们正在开车。 Never give up。 等一下，而且我男友刚刚，因为其实我男友很准时的，就是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然后呢，我就坐在副驾驶，所以我被迫也跟着听了。然后刚刚有人在唱那个《爱如潮水》，结果他就被点了穴了，在我旁边一边开车一边狂唱。 所以现在是要， 所以你们现在是要为我们示范潮水的声音吗？ 哎， 没有，其实我只想说，就是，我可以请玛丽喝咖啡吗？ 在女朋友的旁边对广播节目主持人告白。 对，我女朋友她，我就是她特许我说，如果真的玛丽愿意的话，应该是。 你说我们坐在咖啡厅一对一喝咖啡吗？ 当然啊， 当然啊。 那你要跟我聊什么？ 就是你知道这种事情不是应该两个人说话应该要面对面才会那个话题才会不断涌。 但你确定我们喝咖啡不会冷场吗？ 我 不太好聊哦。 真的吗？因为我也不是非常好聊的人，所以。 那你约我干嘛？这不是不要聊啊！你发烧了。 好不好？就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应该够屁了吧， 很屁很棒很棒很棒。 你怎么追到你女朋友的、 啊、你说什么？ 你怎么追到你女朋友？ 怎么追到伟伟的？ 哦，他是我帮我剪头发的设计师。 什么？ 那你怎么约他出去的？ 我没有约他，是他追我的。 他剪一剪那跟你说什么？不跟我出去就插你头？ 不是，他带豆花来我家请我吃。 他怎么会知道你家在哪？ 是你家楼下的公园。 哦，反正就是他带豆花来，就是。 那你们也是有先熟了才会带豆花去给你吃啊？ 电话转给伟伟，我们要听那个发动方的。 等一下哦。可是，所以我是被拒绝的，对吧？ 什么？你说请喝咖啡哦？ 我没说 ，sorry。等一下哦。 Hello， 没有，他刚刚是说他想约玛丽喝咖啡这件事被拒绝了吗？ 我们现在比较在意就是你们怎么在一起的。伟伟是剪头发，剪他的头发剪一剪就觉得哇，这个人惊为天人，我要跟他在一起吗？ 就是有一种神秘感。 你说他很神秘哦， 然后一见钟情。 你第一次帮他剪头发就觉得他很不错？ 对，就是第一眼。 那设计师要怎么突破那个重围？ 怎么重围？ 就是你跟客人之间的距离，你怎么跟客人要电话、留联络方式或干嘛的啊？ 好像本来就有留联哦，就递名片啊，就是告诉他有我的电话。 可是他，然后他真的有传讯息跟你预约剪头发，你就趁机聊天。 就是一开始也没有真的聊天啊，因为一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女朋友的。对。 然后嘞？ 然后。一直到有一天他跟他前女友分手，然后他传了一封简讯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我觉得是好像是一个暗示。对， 我觉得你们剪头发的时候已经超常在打情骂俏。 有打情骂俏吗？ 对啊，我们这通电话会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不会，我们要把事情厘清楚， 是吗？ 对、 oh, ，OK。 你们在剪头发的时候有很多，他有把胸部靠在你的肩膀上吗？ 怎么可能？ 其实他没有靠，可是他有顶到我的后脑勺过。 什么？ 你知道有的时候剪刘海的时候会，我就是会无意间的。 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过哎。 那 是因为 那为什么 在这上面？ 那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想要发说，哎、欸，我分手了？ 这个问题我可以拒绝回答吗？ 不行。 你知道 你是不是哪里痒？ 也没有啊，也还好啦。 你想说有传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 没有啊，因为那阵子我们刚好在有在聊天，而且我知道他对我意思啊，嗯、所以 哦，故意还要放线给人家。 嗯 嗯， 那你们现在在一起多久了？ 已经4年多了。 那伟伟现在还是觉得男友神秘吗？ 你等一下哦。 嗯 嗯，依然还是很神秘， 依然神秘，所以依然爱他。 对，因为他是水瓶座，就是一个很神秘的。 嗯、 哦、 嗯、 明白， 明白。感谢你们的电话，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占用那么长时间，希望下一个人可以更有趣。 等一下，屁孩是不会道歉的。 我没有在哦，好吧， 我没有在， 那就是我 好了，拜拜喽， 拜 拜。 而且最难过的是，我们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 就是伟伟的男朋友嘛， 对，只能知道他是伟伟的男朋友。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的屁屁之夜，屁屁不要粘在椅子上。找谁没法入侵，为何到处酷耍子弟，身上的命运是跌宕路径，明明是你说的伟大力，我要硬要装傻才好告诉 Whisky， 你到底是在给你什么东西，来无处了害还是来摆 Posey， 屁屁别粘在衣裳，请他左右的摇晃，别再演发电厂， 没查好歌词就不要跟着唱，给我上， 是啊，真正的屁哥，屁屁不要粘在椅子上，会长痔疮，这是他的歌词。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对不起，我是刚刚心中小林，我可以说吗？还是说机会让给别人？ 心中小林，你又想到又有什么可以说？ 没有，这次绝对跟遗传无关， 这是 对。 那这次是什么？ 我忽然想到说哈，有屁事的话，我记得以前学生时代在追女生的时候嘛， 嗯， 有一次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被戳中笑穴是不是？ 不是，是因为很屁的人真的会一打再打。 没有啊，我想说，既然是屁事，我就分享一下吧。我跟朋友都睡了嘛。 好，追女朋友，然后嘞？ 哦，没有，就是啊，我记得那时候开车嘛，那时候开有车就帅嘛，哈、 嗯， 开车这样在啊，最喜欢到那什么海边啊，或者什么山区这边走一走嘛， 嗯。 结果到一般，那我们像我们山路是不是常会有一些阿嬷会卖一些名产？ 嗯嗯嗯。 我记得有一回，我就忽然下车，然后那个女生我还没追到她嘛，她好像以为我要买什么名产给她，其实我是下车放屁呀、啊。我忽然想到，对，这是千真万确的哦。 好， 后来我上车问我说：“那你刚刚干嘛？”我说：“我放屁呀、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对，直讲哦。 那你们等一下，那后来你们有发展吗？ 其实基本上这个都有追到了，只是说我越想越好笑，怎么那么无聊啊？ 这不无聊，这很有礼貌啊！ 这个我确实是这样想，我想说我在车上密闭空间，我放下去他还得了啊？ 对啊，这是很有礼貌一件事情。 你下车买什么啊？ 啊，我没有买东西啊，我放屁啊！ 感谢你，小林。 好，不好意思打扰哈，好，谢谢， 拜拜。 真的耶，其实何必在那边憋，或是说你假装开窗或有的没的， 因为不应该憋啊，因为憋有时候他还是会， 你就老老实说我想下车放个屁可以吗？可以吗？ 好像不能讲， 可以这样讲吗？ 你就 讲排气很假耶， 你说排气又太假、哦、 对啊， 嗯，我想下车做一下事情啊，什么事？ 什么事？ 放屁，最后还是要讲。我下车检查一下油箱， 就我的车，你检查油箱干嘛？ 我的车，哦，你的车、 啊？对啊，如果你是女生坐在副驾驶，坐着我的车啊， 我油箱没事啊，你要检查什么？ 对、哦、对，现在又是我， 你是女生， 我又是女生了。 我是开车带你出去玩的 boy。 OK。 嗯，因为男生开车，如果开车的人随时可以靠边停，或是他要干嘛、哦，那个是很容易造成的。可副驾驶座他要干嘛？下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可以赶快靠边吗？ 怎么了？怎么？你要干嘛？嗯， 这人家有一点想。我说不出来。想什么？想要啊？ 你给我自己，给我自己，我又没问。想要什么啦？ 我雪中红， 慢几滴滴， 我雪中红，一人分饰两角，有没有？世界小姐，充电喷电也没关系，她更不需要一小姐，所以可以乱发脾气。谢天谢地，我们是最普通的唯一。 枫桥飞 Before walls I've got a story to tell Baptized in a muddy river Not a wishing well Outside the sky is cold black The streets are on fire The picture windows cracked And there's nowhere to run I know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I said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谢先生，家长， 我们当父母的常常要求小孩要加倍努力，勤能补拙，成绩才会进步。可是他们的时间真的没办法加倍，精力也会用完啊。现在他们照着普林斯顿的方法念书，省时省力，天哪，非常有效哎！有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是太重要了。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寻找我，释放了我，柔软的心，坚强躯壳，孤独中真实轮廓，残缺的拼图，等待一个。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下周为你介绍2016全创作浪潮新生代全能新人谷谷。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了1:0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23639955， 屁屁们， 醒来喽！最新韩流屁，预备，Fire！ 他们不是发新歌了吗？ 嘿，丢。 但新歌还不会唱， 你说我啊， 我也还不会。 02-2363-9955，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嗨， 你是谁？ 哦，我是老实人。 老实人你好。 对，就是我几个困扰的事想要请教一下。 好啊， 就是我是公司的 PM。 哼， 然后我们公司有蛮多那个工程师的。嗯， 公司的 PM 是什么 ？PM Product Manager 就是产品经理这样。 嗯， 那你们公司的产品是什么？ 没有，那跟故事没有关系。 哦， 对， 不要问。 然后呢？ 对， 然后因为这些工程师，我常常需要跟他们联络，就我常常需要拜托他们帮我做事情。 嗯， 但是我们现在公司来了一个秘书。 嗯。 那秘书就是据那些工程师讲，他们是觉得这秘书很正，就是有腰，腰是腰，然后腿是腿，屁股是屁股什么的。 嗯， 所以他们常常会跟这个秘书献殷勤。 嗯， 但偏偏这个秘书，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每天早上都会帮我买早餐。 嗯，所以你就变成全民公敌。 对，我很困扰，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因为我很爱我的女朋友。 哦哦， 你是不是这故事是用掰的？ 哦哦， 真的是真的。 哦哦， 然后我不晓得要怎么排解。那像之前有个工程师就跟我说，他就拜托我去跟那个女生说，他约她出来唱歌。 嘿， 可那女生就说不行，就是除非我去，她才要去。 嗯嗯嗯。 那我就说好啊，那我操就去啊。然后那时候就约了我主管，然后大概7-8个男生，然后2个女生。 嗯。 那这个女生后来就喝醉了。 嗯。 他就说，他就坚持要我带他回去。 我只要老实人载我回家。 对，我后来就受不了，就只能载他回家。然后隔天我到公司，大家不想跟我讲话。 啊，挖坑给自己跳。 对，我就觉得很困扰，因为我真的很爱我女朋友。 你真的有女朋友吗？ 真的、啊。这只是其中一个困扰。 嗯嗯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困扰是，就是我前女友她最近一直回来找我。 你一定是瞎掰的，这整段都是瞎掰 的。 你为了想要加入今天的屁话题，你连这种不要脸的事情都讲了出来。 我没有不要脸，我是很困扰，我很因为我很爱我女朋友，因为我跟女朋友就是认识。 你要讲几次？我爱我女朋友这件事，你要讲几次？ 对，我很爱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姓什么？ 她跟我同姓。 你姓什么？ 我姓陈哦， 陈哦。 你女朋友多高？ 这方便讲吗？我怕我被认出来，怎么办？ 啊，我们的几公分也会被认出来？ 因为我跟他同姓，他170哦，我175哦。 嗯哼， 我觉得不要逼他了啦，他今天很认真，就是这个困扰我们很认真吗？ 那你为什么不请那个秘书说，不用帮我买早餐，没关系？ 因为其他的早餐都是别人给他的。 哦，很多工程师献殷勤给他早餐，他再把它给你。 对， 那就很 那我都不晓得该不该吃它。 你就很正色跟他说，不要拿别人送你的东西拿来送我。 可是我因为他也没有，就是我已经跟他说我有女朋友，我也没有打算跟他怎么样。如果我拒绝他，好像反而有那个意思在。 你 你没有拒绝他，你只是说我不想吃别的男人送你的早餐。 好好挑逗哦，你故意想要让他往那个歪的方向去。 等一下，反正女朋友是假的，我不能就玩一下。 也是啦，你就说我女朋友不喜欢吃别人给我早餐。 我没有跟我女朋友讲这件事情。 我说你跟那个秘书说我女朋友不喜欢我吃别人给的早餐。 为什么？ 为什么？你自己想啊。 我很困扰，你们可以帮我解答。好，我接受，我接受。 为什么？就是让那个秘书知道，其实你很爱你女朋友。你不是一直讲你很爱你女朋友？ 然后你女朋友不喜欢别人拿早餐给你吃啊？ 但是因为我角色我在公司是 PM 的关系，就是我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们的帮忙。 嗯， 对啊，所以我都不想去得罪他们，或者是拒绝他们这样。 就连秘书都不能得罪，因为得罪秘书，他看你不爽，就联合 说。因为他会跟我主管讲很多事情，他会帮我做很多行政的事情啊。我可以指使我的秘书去 follow 去跟催那些工程师啊， 只能上他了。 可是我很爱我女朋友， 那 你就没有女朋友？ 对，我是还蛮困扰的，不知道怎么办。 嗯，好，老实人。 嗯， 虽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你的疑惑，但是 被你表现蛮不错的。 谢谢你，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 再见，拜拜。根本就没有困扰，最后听到称赞的时候 很 开 心。好，拜拜。02-2363-9955，当然说到就是秘书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就在我们楼下的公司，即将要搬到对面的那个公司，他们的职缺有开出就非常歧视女性的职缺，就说本公司的工作环境非常非常好，工程师都快来我们公司吧，因为我们有非常特别一个职位叫做工程师助手。然后这个工程师助手呢是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就是帮你你渴了吗？帮你送茶，然后怎么帮你买东西， 就这样。 什么然后他说为什么会让你心情很好呢？因为他们的什么外貌身材都是有挑过的，精挑细选呢， 写得清清楚楚， 写得清清楚楚。嗯，但那个广告就他以为这蛮幽默，会真的吸引到工程师，但一上架马上就 骂爆。 对啊，搞什么啊？嗨，你好 ，Hello， 嗨，你是 马克玛丽，我是 PR 宝 ，PR 宝，你好， 超好笑。好，我来讲一个，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在牛的屁，但我觉得还蛮扯的一件事。 好， 就是我今天跟我一个脸书的朋友在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就他的同事很会玩股票，然后这两个月赚了200万。 嗯嗯嗯。 然后这只是在闲聊，然后就说，可是反正他就跟那个人很好，所以那个人就是好像以前有帮，在他很潦倒的时候，我朋友帮助过他。 嗯。 所以他现在发达，他都很照顾我朋友，所以他就包了30000块的红包给我朋友。 嗯。 然后我就顺口说，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给你30000块，那我是你最好的连友，你要不要给我3000？ 嗯。 然后后来就很认真的问我的账号。 他真的会给你了吗？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给他，然后我就说不然你给我你的地址跟手机，这样就交换。然后我就一直就想说可以寄个饼干给他，就是市价是符合的之类，然后还被他发现，他说我不要你的饼干啦，你就不要花那时间啊，然后怎样的。如果有屁灵魂，是不是应该接受这笔钱呢？ 当然啊。 然后欧曼就说身为你最好的屁主持人， 身为你的精神粮食，你是不是应该那这样从30000变3000，我只能拿300，我没有很开心。 300哦， 天上掉下来的300块。 等一下，我还要再听一次。 嗯， 我要听屁宝赞，再一次。 什么东西？ 就是刚刚我说从30000变3000，然后只有300，是吧？我是你的那个什么什么屁主持人，然后我可以拿300，我就觉得哦，好像有点不好，然后你就说了一个 你马上汇钱给他， 马上要给我3000吗？ 你汇钱给他， 崩溃 啊！要变成松茸了， 马哥，你今天好嗨哦！ 因为我来上节目之前要睡觉，精神饱满啊！谢谢你阿宝。 好，那我再分享，我想要小小抱怨一下， 嘿， 什么？ 就是我，因为我男朋友今天他很少夸奖我，然后他今天就看着我的 LINE 的那个照片说，你 LINE 照片有点可爱，就是那种变脸贴图，我把自己弄成熊熊的那一种，然后因为我脸不是很瘦嘛，然后他就默默加了一句，我还在有点高兴，想说，哎呦，难得说我可爱，他在后面加一句说，你脸圆一点，这会比较好看，我超生气的，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因为就是我天生脸就很凹啊，一直嫌我脸瘦，我怎么样不可能胖在脸上啊，就很气啊， 往你在意的地方死里打。 对啊，然后就很不爽，想说前一句夸我说，这张照片蛮可爱，就是因为被 APP 弄到那个脸很蓬，然后才变可爱嘛，就很气。 去打个2针就有啦。 所以我先叫我朋友汇钱给我，然后我再去打2针。 对啊， 他汇的钱可能不够哦。 对啊，打2针很贵。 不搞不搞。 那不如直接去认识那个2个月赚200万的朋友好了，好不好？ 他结婚了。 哎， 好笑了。 对对对啊，那个你最好的连友没有结婚？ 没有啊，他没有女朋友 这为什么这一切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哪里呀、啊？ 没有，就是纯友谊，就是只要是聊天聊得很开心，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种脸书朋友。 对啊， 从来没见过面就可以汇钱给你。 对呀、啊，那这样 是很好笑。 那这样就结婚没结婚也没有关系啊，你也可以跟结婚聊很开心，然后他还是给你钱啊。 哇 哇，到底点在哪？ 不知道可是我们真的是好朋友啦，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个，只是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跟他真的是好朋友之类的。 没有这么简单的男人。没有这么简单的男人。没有。 可恶。 那西。好。 那西吗？ 那西。 好吧，晚安。 晚安啦，阿宝，拜拜。 再不。 拜。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你好，我是新庄的小林，还可以说吗？台北的，我又来了。有一件事很困扰我。 好啊、又困扰了，好， 超级困扰。不过我15秒，我讲完15秒就挂掉了哈。 好好好， 其实我是老实人的秘书，拜拜。 你们真的很烦呢、欸。听广告啦。 好想念福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12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善待。 超越披头四，英国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山。 要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Faded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 有没有真正的小屁孩想要打电话进来？ 对啊，今天没有真的屁孩、欸。 对啊，有没有真屁孩？ 都是老假屁孩。 对啊，有没有真的就是哦，我14岁，哦，我13岁，我15岁、啊。 你们怎么甘心让这些臭大人专美于前，在抢你们的那个？ 还是他们现在收音机旁边想说屁单元啊啊？可是我不屁啊。干嘛？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打这干嘛？他们到底干嘛？0223639955 0223639955， 敲出人类纯爱运动的开山始祖，就连柏拉图看到我都要叫一声师父。上次都看我来吧妹妹，一切全是我急了天天，看我今天所有谁谁都跟我一起想入非非，工人的美少女那是不是你的对手，空气是有舍给你一 卷。 APP 有一个人提到一个名字，我心里想说对啊，怎么没打了呢？红豆你 去哪 了？ 上大学了啊！上大学就上大学就离开广播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就算以前再怎么喜欢听，上大学 今天格外怀念红豆，哎，好想他哦！ 嗯 ，Super Cool。 在射手当中的及时雨。嗨，你好。 嗨，我是 Giro。 Giro 你好 ，Giro 几岁啊？ 我16。 16岁的 Giro，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之前就想要 call in 说，就是分享，跟你们分享。之前万圣节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会那个打扮成妖魔鬼怪之类的吗？ 对啊， 我之前有扮成一个，应该算是鬼吧。然后那一天刚好是同事游行那一天， 嗯， 然后我去北车那边，就是走来走去的时候， 嗯， 遇到一个同志，他是男的，嗯，他是外国人，可是他在台湾住蛮久了， 嗯， 他讲的，啊，然后我们这边有四个女生，就跟他拍完照之后，他们四个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拍照， 嗯， 然后他就说好啊，然后他就走过来亲了我一下的嘴角，然后他就跑掉 了。亲了你的嘴角啊？ 对，他亲了我的嘴角。 嗯， 那你那天扮什么？ 我就是扮，我不会形容，欸，因为那是就是我哥自创，然后帮我画出来的。 那哪叫鬼啊？ 就是看起来是鬼的样子， 啊，就是你哥乱画。 没有，他真的是有样子，就是有造型的。 OK， 然后亲了一下你的嘴角，然后就跑了。那你有快乐吗？开心吗？ 不开心，我觉得我很亏，欸。 你觉得你亏哦？ 对啊。 嗯， 哎，欸，现在小孩，你们会称自己屁吗？还是你们有新的名词？ 我们的屁指的应该都是指八加九那类的。 你们觉得八加九是屁这样子？ 就是那些自称为八加九的那些国高中生那类的。 你自己不是也高中生？ 可是我不是八加九。 那些要自称八加九的。 可是八加九没有办法自称啊，我是就是是，我有去跳就是有去跳啊， 那就是会去跳的那个啊。 哦，所以你们歧视八加九了？ 哎呦，哎呦， 没有到歧视啊。 哎，神明的助手呢？ 16岁的你，对于你的问题，他无力招架。 哦，好吧， 他可能以后不call了，他今天心情不好。 不会啦，不会吧？我有让你心情不好吗？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今天的经验还舒服吗？ 今天还，我觉得不会到不舒服啊。 不会到不舒服，也说不上舒服这样子。 对对对。 好了，晚安。 晚安， 好，拜 拜。 拜 拜。 Have them under pressure, make them feel it getting wetter. Cause them men said that you better, and we know she wants it. She wants it. Chronic it a blaze, and they sitting it a raise, and they girl them get amazed, and we know she wants it. She wants it. Have them under pressure, make them feel it getting wetter. Cause them men said that you better, and we know she wants it. 就像现在的好青春点点点，真正的青春可能国高中生他们是不会称自己是屁孩的啊， 嗯， 一定都是长大的人说哦你们很屁， 你是屁孩， 对啊， 但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屁孩， 有有有有有，国三会说国二很屁， 嗯， 对，高一会说，哦，天哪，啊，你们是国三生超屁的，没想到就是大他两个月这样子。1:24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青春期543，欢迎屁孩之夜。绿帽的勇习惯，才总对你说谎。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看到红豆了。 对啊，可是他没钱打。 觉得好感人哦，就是红豆你还在。 不要再随便误会，所有上大学的人可能都跟你一样。 真的哎，觉得好窝心哦，天哪，要哭了。爱自己的人打电话给我们吧，02236399555。虽然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因为只爱自己人也不会听你的，就是 要 不要打电话，干嘛、啊？不要啊？为什么？02236399555，1:27的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FM。 就爱点你 UFO。 92.1也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线上跟我们聊聊天啊。 只爱自己。 又优美又沉静， 我们不一样， 又清亮又崭新， 灵魂小鸟很勇敢。我 华语歌坛最闪耀的创作精灵，与日本传奇女诗人金子美玲跨越时空的透明对话，日本无印良品设计总监原研哉赞誉推荐，陈碧《早生的灵虫》，蜂巢音乐和你一起感受离诗歌最近的声音。 当我寂寞的时候，森林也寂寞。啦啦啦啦啦啦啦！ 陈碧首次台北演唱会，今年冬天与你温柔邂逅。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这是个特别的地狱，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就爱电影 UFO 1:30啦。 多得莫大一次你 不是大一次你哦。 又让我想到某一家科技公司的 PM。 嗯， 然后那位 PM 也是非常就是面容姣好，身材姣好。 嗯， 然后 女生吗？ 女生啊，女生啊，女生啊。然后会穿就是啊，他的私生活就是 淫乱。 我怎么会知道私生活淫乱？是他在私底下好像就是会拍照片记录他的生活。 嗯， 然后他的照片拍起来都是让人 性感， 对，很性感。比如说住那种很棒的饭店啊，然后比如说在泳池啊，然后穿他那个很紧身的套装啊，什么之类的，就。嗯， 今天张立东给我看一个东西，昨天昨天有一个就也是网美吧， 嗯， 在讲睡前故事，在播直播， 嗯， 哦，那画面哦， 那画面太美，你不敢看， 真的不敢看哎， 画面太满，你不知道看哪里， 溢出来满溢，他就是侧躺， 嗯， 然后那个胸口就是，哦，什么故事，什么？ 占满了大就是二分之一荧幕。 对，我是没有看那个直播，待会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要 ，right now， give me， 给我。 等一下， 干嘛干嘛？ 你看到那个荧幕的画面，然后你那个表情，其实我有点难以解读是什么意思？哎， 什么叫难以解读？ 就是你马上放下，然后闭眼抬头微笑，你进入了一个什么状况吗？ 就是要细细品味啊！先让我解决完这一通电话，我要来细细品味。嗨，你好。 还解决这通电话，欸，是不是很开心？没声音。 哎，欸，他没有声音， 你是没有推麦？ 有啦。嗨，你好。喂喂喂， 你好。 哎，欸， 大家都在成全你，嗯，哦，吓我一跳。红豆， 你是红豆吗？ 喂， 嗨嗨， 刚刚跟母西。 你是谁？ 打龙虎的 色。我是红豆。 红豆，你在玩什么游戏啊？ 红豆， 我用网络打电话， 用 Skype 啊， 听得到啊， 听得到，很慢。 红豆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那我下次再打。 好，拜拜。 刚刚在叫人家说，哦，今晚好想你哦，打来说，哦，哎呀，不来你，拜拜。 红豆还在吗？ 把这条街 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鼓噪 加威， 舒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 国光帮帮忙，国光床边故事，帮友们睡了吗？可能性女孩卡诺修九岁， 他的床边故事真的比我精彩太多了， 真的假的？ 我说比玛丽姐姐说故事，他的画面感十足 啊。 走出房间，城市在走远。 现在开始恢复和谐。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管理，跟着他人一样摆这么快乐的开关，拥抱无人慢慢的喜悦， 跟着唱管他什么音乐的玛丽好屁好可爱，可惜大家看不到。 还 Q 卡哦，还 Q 卡。 管他什么音乐，听了烦恼一声令下往后退。管他什么音乐，当时一次让爱延续的机会。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蠢蠢欲动的感觉。管他什么音乐，每天都是情人节、圣诞节。 02236399555，02236399955，今晚的青春点点点需要你的屁支援。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可能性女孩吧。 Hello， 哎，声音好小声。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床边故事，这样。 为什么声音这么小声？ 哎，我的音有开大了吗？开到最大了。 Hello， 有人 音量。 你的音量最大了啊！你音量最大还这么小声哦。 讲的故事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啊。 那我以后也要讲。 卖火柴的小女孩哦。 我下次也要讲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他现在干嘛？你要 他现在翻书，他现在翻书。 他穿什么？ 他穿黑色薄纱的睡衣。 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明天就是。 为什么这么小声啦？ 下个不停，天冷，天气很冷，现在天已经黑了。有一个小女孩，没戴帽子，也没穿鞋，光着脚在街上走着。 半夜了。 他还在看直播那个大家。 小女孩本来是穿着一双拖鞋的， 她为什么 同时要，那是她妈妈的大拖鞋，那双拖鞋实在太大。 卖火柴小女孩穿拖鞋， 过马路的时候，她拖鞋就掉了。 她拖鞋就 掉了。 小女孩只好关着脚在雪地里走着， 关着脚哦，是关着脚，把脚关起来。火柴 手里拿着一束。她是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可是今天她连一支火柴都没有卖掉。 你没跟大家说她在哪里念故事？ 她在哪里？她躺在她的床上斜躺着，好性感哦 ，sexy， 怎么会这个样子？ 小女孩 喜欢吗？ 很饿， 她 不敢回家，因为她连一支火柴都没有卖掉。 他同时有用手机，然后又看着故事书。 回到家里，他一定会被打。 哼。然后又要再看荧幕，为什么啊？ 他可能看到直播的那个留言呢、啊， 睡不着。 可是他有手机啦，他手机不是 就 是在看 哄你们睡觉啊？ 好像在看自己。 我再看一下。 对啊，我不理解这个机制怎么弄。还是他不理解。 然后小女孩， 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不是这个直播或是这个说故事要让你理解的东西。 在雪地里走着，像一个美丽的小天使。 那个碗，我觉得好像可以泡，它的一边可以泡两碗泡面的感觉。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挑战我， 打败我， 求求你不要放过我。形成了漩涡，你的双手有空，我的怀抱有空，不要浪费这空洞。我们都没有错，耍点心机不算罪过。不错 ，Sexy girl， 答应我，不要心软，请你继续陷害我 ，Sexy girl。 种痛我想我不能存活 Yeah 不是我的 sexy baby 是我三千年的回忆世界让地球失去了引力让我的灵魂还得不行你看你从你白骨神秘是没受对我的好奇让我继续为你着迷爱是恶习但我爱这恶习用你眼泪追我用你玩笑哄我我绝对躲不过用你甜蜜害我用你温柔杀我不要错过 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我是台北的 Peter 嗨 Peter Peter 我可以我不是 P 孩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吗 请啊 就是我啊就是我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同性恋者 嗯 然后呢大概在一个多月前两个月吧我就看到有华人女单出现在那个夜店里面 华人女单出现在夜店里怎么可能 在同性恋酒吧里、啊、 在同性恋酒吧里怎么可能 你问他有没有 几个什么几号、啊、 两个月前 大概是在那个店是新开的在一楼的那你坐在那个角落、 啊、你说 Abraza、啊、 对, 对, 对, 对, 对我在里面哦，那边好红哦大家都挤着要进去、 欸、可是 Abraza 很红他虽然是 gay bar 可是外面因为那个在我家附近 男男女女都进去啊 对但我那天就看到你我就很想跟你打招呼但是我害羞 你也是在那一楼还是在 B1 我在一楼啊因为你就是坐在入口处嘛 因为 Abraza 一楼跟 B1 的那个差很多 对因为我就在那个我平常都是在 B1 站在那个在入口的地方、 oh. 然后就看到你我想说好想打招呼可是你脸超臭的 诶、欸 我坐在那边很无聊、啊、 对你的朋友一直跟别人聊天那我就想说我该不该上去跟你 我就是从那一次之后谁再约我去 gay bar 我都不去 拜托你那是你去跟人跟错人去了 这也没人没跟我开杠你把 没有我没有我很想我真的很想我本来想说因为可是我那天没有喝醉有喝醉我就会冲上去说你是不是玛丽 哎，后来那天就连一楼也超多人、欸、 对啊可是 而且为什么来我家都不找我 那时候没有找你吗 没有啊 啊！那天听完蔡健雅的演唱会 那为什么不找我啊 你一定不在家、 啊、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们连找都没有找欸 真的吗 明明在我家楼下你们连找都没有找 还是他觉得你们不适合那里你可能不够 但是你跟我们一起来 gay bar 干嘛 算了也是会很无聊啦 对啊 不会啊我们可以跟你聊天啊因为我那天真的是很想聊盘说我们点一杯 shot 然后把自己灌醉然后跟你聊天 shot 我朋友跟别人是聊得很开心啊 所以 我因为他就里面的我觉得常去同样几间的人他们就会谁都认识然后到那边就好像回家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那你就被晾在那里啊然后我就觉得啊哎呀真的哦你下次如果再看到你的话我知道你不会再去了可惜可是真的是啊我今天真的早上应该跟你讲话的、 哦、啊好好的 好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 1:4502-2363-9955哇这通电话来实在是timing 巧妙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我是高三生 嘿、hey, 高三生 嗨 我 要讲的是我朋友有段时间不太喜欢跟我一起走 在路上吗 对就尤其是回家的路上 为 什么非常困扰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我太屁了 哪里 就我只要看到人就会跟他们说再见 这蛮有礼貌的啊 你说不认识的路人一直过来你就这样再见再见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样子对对对 再见再见再见 对啊尤其是骑脚踏车的那种因为他们不会下来打我 但你为什么会想要跟人家说再见 不知道耶、欸、就是 是放学很开心是不是 没有就是一个突然想 你是在校园里哦？你是在外面？ 我就已经放学回家的路上了。 嗯，这真的是蛮烦的。如果心情不好，所以我朋友还是这样子，真的是蛮烦的。 不是哦， 嗯， 没有，他们真的很无奈。 对啊，那如果真的是你不小心惹到人了怎么办？ 倒还好哎，目前都没有遇过。我朋友就是他们虽然说他们虽然说在跟我就是讲说、哦、我不想跟你走但好像都是在开玩笑 嗯，哎、欸，高三生， 嗨， 给你一个干巴爹， 干巴爹， 好，谢谢， 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我们是不是说你想要让大家知道到底咪发嗦是什么东西？ 要不咪发嗦了？ 对啊， 大家有 follow 到吗？ 我先。让我找一下。 可是把那个播出来没有那个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我就是这个疑心病比较重一点。 会有什么问题？ 就比如说，谁准你在这个频道里播放？ 播放什么？ 播放，不然你的咪发嗦是要播什么？ 路人啊。 对啊。 不能播、哦，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不播的话，你做这要干嘛？那不是就希望大家播吗？ 播， 好的，那我们最近呢一直在讲咪发嗦，到底是在讲什么呢？这个插东西是不是到底有问题？ 啊，接头有问题。 好，可以，好，准备好了吗？啊，这个 我准备好了，大概是看第八次了吧，我想。 路人，小鹿斑比， 大家可以搜寻路人。 啊，声音嘞？啊，声音咧，搞什么？ 嗨，我是路人，今天要为我两只很矮的宠物演奏两只老虎。哆瑞咪哆，哆瑞咪哆，哆瑞咪哆，哆瑞咪哆，哆瑞咪哆，哆瑞咪哆。 阿咪发嗦嘞，阿咪发嗦嘞。 你别一直闹主人呐、啊，主人还在练习呀、啊，蚯蚓老公。 小小，林伯是泥鳅啊！你是我妈唔知是大家破一空哦。林伯就是爱闹啦，气死我！哪有铅笔？铅笔卖动了啦！唱啥？ 后面就不用了吧？ 后面就不用了，他只是想要 他把那个梗放进去。 Don't let me down. 马克，我弹一首歌让你开心好不好啊？哆来咪哆，哆来咪哆，哆来咪哆。哆来咪哆，哆来咪哆，哆来咪哆。 阿咪发嗦嘞，咪发嗦嘞。那有铅笔走开啊！ Yeah.